好，我们就开始。今天因为我要领会，所以我会试着大约提早5分钟结束，如果主愿意的话。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这里，可以在弘恩堂的地下室。思想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思想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和你赐给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大。在诸多的恩典之中，这是我们你所赐给我们最大，也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恩典相较之下都不足为道的恩典。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明白，心中欢喜。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今天是。希望 ID 16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第十六问， 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赐予我们的试炼？我们凭着一位有美善、智慧、大能的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面对试炼。他透过试炼来提炼我们的信心，使其全备。 OK，上帝借着。试炼来考验以及培育我们的信心，这个大概是如果你在一个基督教教会待久了，都会听到这一类的话语。我们也注意在圣经里面，信望爱这三大神学美德，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神学那个主日学的主题，通常跟坚忍是分不开的。就像上礼拜讲到的主题，保罗劝勉也期待也为圣徒们祷告，你们在凡事要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坚忍或者忍耐，忍耐到底。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可是这个概念在其他地方，都时常出现。我们今天特别看一下，罗马书八章28到30节的经文，尤其是罗马书八章28节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基督徒最喜欢的每日金句，或者我哪一段哪一节经文是我感到最受鼓励的，很可能很多人会说《罗马书》8章28节。我们读一下好了，8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读。如果你打开圣经，在新约218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就像上个礼拜提到，所有的经文都应该是我们不能够太直接的就把它从它的上下文之中提出来，然后就万事都互相效力。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只有这一节，你只有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其实，你可以怎么解释都可以，你可以解释成非常成功神学的教导，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们要如果注意这个罗马书八章这边的上下文，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在苦难的这个 context，在苦难的处境之下互相效力。我们看一下第16、17、18节。第十六节这边讲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马书八章也有人讲说，这里是讲关乎圣灵的工作。可是也是这边所讲的，这边的教导，保罗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很明确的，他讲的对象或教导的对象是在针对一群人，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不是针对一个 general public。也就是说，他针对的是什么人？基督徒还是普通的人，还是所有？他针对的是基督徒。从前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讲什么？ 你们今天如今已经不再被定罪了，你们是称义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赎罪祭， OK， 然后我们是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体贴什么？圣灵不是体贴肉体的人，我们是有他儿子的灵的，在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或者在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形容，就是被神拯救，被他拣选，在永恒之中拣选，在时间在历史中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他所赐予这些人的信心领受了这个救赎这个恩典的人。然后再讲到既然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我们是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然后我们刚读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十七节，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的，他是首生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如果并不是一个条件，好像如果你和他一同受苦你就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这个原文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在解释前面的整个后面的，如果是一句一个状况，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在解释前面的我们是上帝儿女的意义。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光读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有的时候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哦，那我不要受苦，我也不需要得荣耀。可是他整个是没有，他那个不是一个选择的，他是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就是定义上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的人。然后接着在第十八节，现在的苦楚，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苦楚，我们的主也不是这么说，现在苦楚他的预设是你现在会有苦楚，不管每个人面对苦楚是什么，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为介意了。他没有说现在我遇到的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与将来我要得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的，他是说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面对的苦楚不论什么苦楚，不论什么，与将来的荣耀比起来是不足以介意的。所以当基督徒，因为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这也关乎于我们已经被赐予一个全然不同的标准，怎么样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OK，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架构，我们要真正的知道，透过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唯一如此，你才真的可以说现在我所受的不论是多大的苦楚与将来有一个比较，那是不足为道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将来，你有那个确据，或不知道你未来要得的那个荣耀，或在天上的基业为你所存的是何等大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你必须要有一个确知神赐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我们现在就有了，未来还要再领受。有点已然和未然的概念，因为我们被赐予这个救主，就表示将来我们要与他面对面，在他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八章二十八节是整个，如果你从上文下文看过来的话，它是在一个预设你会受苦得荣耀的这个架构之下来理解八章二十八节。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当然我们知道侯恩堂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哦，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right？ 爱上帝的人，这个爱上帝，如果我们看到 前文上文下文，这个爱就是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凭着上帝的话语，按照他的启示，按照圣经教导我们怎么爱上帝，或换句话说，不是任凭想的那个上帝，不是一个凭空的啊，上帝他就是 他应该是很慈悲的留着胡子的天父，然后他就会无条件的接纳我等等等等。你是按照整本圣经所启示的上帝认识他，以至于爱他，你不是爱一个空虚的一个神明。而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上帝，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你根本就无法爱上帝，而是被赐予他的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叫你能够爱他，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他，然后爱人如己的。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除非是上帝主动工作。这个也是世人最难接受的，每个人都觉得我可以爱上帝，爱上帝有什么不好。这边讲的，如果你照上文下文的话，是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在这个架构之下，在前面在受苦的这个 context， 在这个处境之下，得益处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吗？或者在这里，如果我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得益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会怎么讲？好像如果大家要发言，可以用那个他们说要用那个麦克风，所以他们才可以录音。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事都有在做记录。所以得益处这边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来理解这边的得益处？ 你以前讲过了，属灵的益处 吗？哦耶 ，Carrie 姐讲说以前是讲属灵的益处，这个好像还是有点空虚 ，right？ 这个是 yeah， 就是属灵的益处。我们不要那个肉身的属世的那个太世俗了，我们不属世的也有啦，不是完全没有啦。OK， yeah，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之前的确有提过，因为如果很多人会用罗马书8:28做他的金句，金子的金句的话，要是我的话，我会选8:29。 对， 那个他的这个益处，通常如果我们只读8:28，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边都大家都可能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也爱上帝，所以我如果爱上帝的话，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必定会叫我得益处。所以就算我现在经历苦难困难，我找不到工作，或者我家中有人生极大的疾病，可是这些没有关系，到最后总是会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out， 就是每一件事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局。那通常这个也是，那如果没有好的结局，是你的信心不够，或者你的祷告操练不足够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所谓好的益处的结局，所以有很多人我们在周遭也看到，就因此撇弃了当初的信心，或者离开了那真道，right？ 这个也是看到的。所以这个益处就是，我知道，如果你只读8:28，没有上文下文，也没有仔细去想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的话，那你的确会抓住这张，我爱上帝。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我也可以接受。现在会有苦难临到我身上，可是最终我还是要得到那益处。如果没有得到那益处，就印证8:28只不过是一个空虚的口号。8:28所表达的上帝是一个不信实的上帝吗？或者他是一个不是很灵的神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益处是按照我必须要能够现在在我肉身的时候就能够领受到益处，不管是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不管是我到最后找到工作，或者我的债务可以上帝可以安排一条路帮我处理，或者我的孩子上帝会医治他，或者等等等等，如果我看不到这些的话，我就没有得到那益处。但是我们看29，为什么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在这边，保罗直接，你不要只读到28就停下来，你必须读到29，29直接就在这里为你解释那益处是什么。益处是什么？就是任何事情，预先神所知道，预先神预先所招来的人。那个目的是什么？叫他们什么？ 所以 whatever is good for you， 以基督徒另外的标准来看，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好事，只要你是他的儿女，因为那个好事就是叫你效法他的儿子，叫你越来越有他的样式，基督的样式。这样子更最终的是好叫他在所有的儿子中做长子，或者他有 preeminence， 叫他去做，我们换另外一种，叫他好荣耀显示出来，效法他的儿子。就我们刚读到十七、十八节，就是什么？受苦得荣耀，受苦得荣耀，没有其他的，没有我不要受苦，我也不要太多荣耀。不，你是他儿子，就是跟他儿子一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你效法他的儿子。所以你在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你现在就有一个模式看。受苦得荣耀，如果他受苦得荣耀，我们也是受苦得荣耀。不管你经历任何的事情，那个益处就是叫你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不管发生在你身上什么事情。而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女，你会了解这一点，你也会以此为乐。 OK， 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就是我跟你讲说，你有很多你在面临生活的挑战，或者遇到极大的试探，或者遇到很多困难，我到最后说就是仰望耶稣，你必须认识耶稣。我说啊，这实在是我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告诉你，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如果你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如果你是认他为长兄，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那你的长兄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是在他里面得以得到那儿女的名分，你到最后答案也必须是如此。有任何其他的答案到最后都是空虚的。我们时常会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寻求满足，这也人本来就是如此，寻求慰藉。藉位还是慰藉？都可以吗？慰藉，寻求安慰或者怎么。所以很可能是在物质上面、right? 这个很多，或者在我们的事业学业上面的成功，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或者在基督徒之间时常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我们在这上面得到安慰，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你最终的安慰，或者你最终的满足， What satisfies you， 你最终的 satisfaction， 如果是最终，我们就讲我们彼此之间好了，这在基督徒之间一个现象。我觉得我被弟兄姐妹关心不够，我在这个教会总是缺少了一点，我觉得这个不够。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那 satisfaction 最终是来自于别人提供给你的，不管是关心或者团契或者互动，我不是说在教会的生活之中我们不是在这方面总是可以彼此更关怀，彼此更相爱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你最终的那个不满足是来自于这里，那其实就是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弟兄姐妹没有做到你该做。我可以再关心你，我可以再问候你，我可以去探访你等等等等，到最后那个目的，彼此教导彼此督责，最后的目的就是叫你将你所有的盼望，将你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上面。因为如果你不能够说在他里面我得到一切的满足的话，其他的就算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到最后都不能满足你。因为人就是如此，如果你的目光不是，如果你不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足，按照圣经的解释，按照圣经告诉你人本性就是如此，只有凭着他你才得到满足的话，在其他地方就算更属灵或者什么的，你到最后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彼此相爱啊，我带了一个我煮了芝麻鸡还是马酒鸡，然后带去每个礼拜去探访你或什么，到最后你还是不会满足。 OK， 所以Thomas Watson 会说，不论任何事情发生在上帝儿女身上都是为了他们的益处。但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说车祸好了，如果你是上帝儿女发生在你身上， 你必须说这就是对你的益处。但是同样事情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是毫无益处的，对他们只是亏损。所以只有基督徒的受苦才是真的吃苦如吃补。OK， 其他的人都是咬紧牙关，希望我好像经历了这一次，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我的历练更深等等等等，那个到最后都是没有功效的。若非有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对不起，后面三十节的话，来解释前面的那个益处是什么？苦难对我们来说就是毫无益处。苦难培养信心，苦难跟信心之间的关系，就是今天我们要如何回应上帝赐予我们的试炼，遇到的苦难等等等等。最直接的方法讲直了，就是叫你别无选择。到最后，你所依赖的、你的慰藉、你的寻求安慰的来源、你所倚靠的，都把你除去，甚至连弟兄姐妹，你会对他们失望，对你的关心不够，对你的探访不够。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很可能会用这种方法来挽回你的心，让你知道最后你只有依靠他，只有依靠那圣经里面的上帝。这个对上帝儿女来讲，如果你的信心在他的恩典之中这样子被塑造，对你来说就是最好不过的。 OK， 试炼的果效会发，应该是有发出喜乐、right? 在彼得前书或者雅各书、罗马书五章那边，或者试炼果效会让你，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那个概念，提炼出来到最后变成金晶，像约伯，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我必如金晶这个概念有的时候好像有点抽象，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把你所盼望的慰藉的来源或者对象全部把它除掉，到最后你的目光只有朝向你的主耶稣基督。那个如果你的信心的对象就是单单的不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不再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再是靠我自己的我做人还不错，或者我天生的性格还不错，而是我完全没有办法依靠这些，我必须依靠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个就是金晶。所以信心的本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信心本质，就是像金子一样，你需要提炼出来，越来越纯，越来越纯。你可以看约伯记二十三章一直到约伯记四十二章那里，那个大家可以去参考。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时常说我们的信心不够，或者我们求主像那个门徒一样说，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好了。这边是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等他的应许要等很多年，等了大概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到一百岁的时候才得到了所应许的以撒。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仰望上帝的应许，并没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当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信心在这里就越加的坚固，信心得到坚固。所以我们要问，人的信心如何得到坚固？或者主他是如何增加使徒们的信心，或者主如何增加我们的信心？就是借着这个我们生活中各种，甚至我们觉得奇奇怪怪，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试炼、苦难、挑战，增加我们的信心。到最后以至于我们会像这个 Joseph Carrile， 一个清教徒，他是约翰欧文的同事，他写了一首圣诗，其中说，主啊，唯有你才能够满足，而有你就满足一切。就算我在世上一无所有，有了基督就满足一切，就算我在世上一无所有。所以基督就是那最终的纯的金子，基督就是唯有他是我们信心依靠的对象。 所以信心在苦难中，信心与苦难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借着苦难提炼我们的信心。我们信的不够，主啊，增加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祷告。Yes, be careful, 你小心你求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赐恩给你的话，他就会提炼你的信心。当你求这个增加你的信心的时候，如果他真的爱你，他真的要让你受益，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那你就应该期待你的信心会经过火一样的试炼，而不要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临到你身上。Okay. 试炼的目的，刚提到八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也是我最喜欢的，我们时常提到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他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出来？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们约翰欧文之前我们有提到，他说圣徒成圣的一个 principle 或者原则，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哇，这讲起来哇，我们成圣的原则就是这样，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按照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你没有其他的，你只有仰望他的荣耀，你就荣上加荣，就是 transform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然后就有什么？我们主就变得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成圣换另外一个来形容，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个过程就是越来越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不只是越来越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至于他在所有儿子中做长子，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荣上加荣，就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我们是现在在肉身是凭着信心仰望我们的主的荣耀。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读这本圣经，你来听，你来听到，你来聚会，到最后都是空的。如果你没有自己从圣经中看到你主耶稣基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的荣耀，他为你做了什么？我要怎么成圣？我要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要怎么与弟兄姐妹？我要怎么更爱我的弟兄姐妹？我要怎么为我还不信的丈夫做见证，在他面前圣洁，以至于让他也可以得救？我的丈夫他从来不喜欢读圣经，我要怎么样帮助他真的认识我的？他虽然受了洗，可是他对属灵的事物一点都没有，我很担心。我要怎么样读圣经？你只有在圣经之中认识你主，他到底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才能借此仰望他的荣耀，你自己有所改变，就越来越有他的样式。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约翰欧文说，仰望他的荣耀就是没有其他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任何牧师或传道所做的，我一直在讲到最终就是帮助你仰望基督。我再告诉你再多做人的方式，我再告诉你要谦卑，我们要彼此合一，到最后都没有用。如果那不是因为基于仰望耶稣，不是基于腓立比书那边讲，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那边讲说你们要有合一的心智，可是五到十一节马上就告诉你，都是基于 why 你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强夺神的荣耀，却虚己降卑，顺服以至于死，然后他的父再将他提升高，赐予他高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前面的一到五节的你们要有合一的心，要顺服等等等等，如果没有后面的因为你们的主是如此，他是这样子仰望他，那前面的都只不过是道德劝说，没有毫无功效的。我们的主，那我们就看一下他在十字架上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我好像在你们的那个版本是你把它改成四十六节，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实际了经历上帝的离弃。因为如果他的肉体和灵魂没有经历那神学家甚至会说永恒的死、永远的离弃，那你我今天唯一可期待的就是肉体和灵魂永远被上帝离弃。可是正因为他实质为我们离弃，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担当的，所以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在天上就有盼望。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就表示我们有经历那个。在马太福音他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也实质的被上帝离弃，他完全感受不到父的同在和父的爱、父的喜悦和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中间他必须要记得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我并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我并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还是必须维持这个信心，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他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到他把他的灵魂交在他父的手中的时候，他必须记得，他也必然记得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但是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他怎么能够记得？他经历那个全然 hellish suffering， 我们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那个受苦，但是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要没有其他的，如果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然后照罗马书八章那边我们刚读到，他是受苦得荣耀，他的信心也必然是要像金子一样提炼，不是吗？所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求什么？父应许他什么？这边特别讲到，他求什么？若是父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以，就求你将这杯挪去。这是他求的吗？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因为这是他所求的，也是按照他父的旨意所求的，所以他得到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的主都需要在客西马尼，或者我们说他道成肉身之前，我们在上去年的基督论就说他的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他升天的时候，那个都是在他降卑受苦的状态之中。他的一生都是受苦，因为受苦，一生的受苦学习了顺从。他既然得以完全，并不是说他之前不完全，可是因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他取了一个人的身体和人的理性的灵魂，神学家这么说，也就是说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以至于本来是神学家会说 impossible， 就说不会变动、不会受到情感左右的上帝，成了人，让他可以受苦，以至于学了顺从，得以完全。这个是他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根本没有上帝的儿子顺从上帝可言，因为在上帝的本质里面，三位一体是没有顺服的，他们是同等同荣耀的。但是按照他的人性， 他顺服他的父，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所以我们主的信心从哪里来？他在十字架上记得，你不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的那个信心从哪里来？就是他一生的受苦顺服塑造了，就是他的父提炼他的信心，到最后在十字架上最纯的那个金子，以至于他可以顺服顺服，以至于使他一次都没有，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的只是一个 exercise， 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我们要仰望基督，他是我们的模范或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就是用经文看到我们的主，他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如何成为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就在经文里面，你只要读他，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连他的信心都在十字架上都可以看得到，就像约伯的信心一样，是经过提炼以后到最后像金子一样，以至于可以顺服顺服以至于死。 OK 还有五分钟，我们再看一个最后一个例子，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个在路加福音二章西面对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一个母亲最不想听到的话，他会像刀一样刺透你的心。这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预言在哥哥他要发生的事情。什么是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最坏的事情，你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不是母亲，我问大家，如果你是母亲，我猜啊，我觉得这个很，与其你自己受苦，你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看到你的儿子或女儿在你眼前受苦，而且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要在哥哥他耶稣的母亲就是看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那对他来说，对玛利亚来说，你是蒙福的女子，然后33年之后看到他的儿子在最受羞辱的方式钉在十字架上，对一个母亲来讲，那是我们可以直接讲，那对他来说是最坏的事情。但是对玛利亚来说，那是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情 ，right？ 不是吗？最好的事情就是看到他儿子死在他面前。因为如果不是如此的话，玛利亚就不得救，玛利亚就必须 so to speak 为他自己的罪上十字架，承担那永远被上帝的离弃。但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对玛利亚来说最坏的事情就成了最好的事情。所以你只要思想啊，为什么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你只要想他的母，想我们的主啊，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想我们的主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因为玛利亚，蒙福的女子，这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事情。OK， 好，我今天要早点结束。默想经文，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好了。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根本就人的心、人的理智是完全无法想到，我们的眼睛从未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这万世之间的奥秘，竟然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如今向你的圣徒启示了。这个在世人没有圣灵在心理工作人听起来是荒谬毫无办法接受的，但是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大到有其中很多的奥秘我们现在都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求你让我们心中发出赞叹和发出赞美，因为这就是他合一的果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